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。每次听到上海滩，就会想到上海这座城市。上海给人的感觉既时尚又古老，既喧哗又安静。把上海写进歌里，很多音乐人都通过歌曲展现了他们心目中的上海。电视剧《上海的早晨》中有这样一首歌，人生是一个海，大概可以算是一个缩影吧。祖籍上海的香港歌手周丽淇演唱过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上海人》。歌中她用很时尚的 rap 唱法唱出了一个上海人的告白：上海血液里的小孩子， 傲气在骨子里，上海人自家人，上海人一家人。消失的旧时光，1943，在回忆的路上，时间变好慢。上海1943的歌词不仅优美，还充满怀旧的情怀。周杰伦的这首歌让很多人朗朗上口，还入选了台北学生的语文教材。随着旋律，学生们能用这些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学语文，一起来听。 泛黄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，依稀可见几个字岁岁平安，在我没回去过的老家米缸，爷爷用开水写一个满，黄金的爬满了雕花的门窗，夕阳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，铺着巨木般的屋内还弥漫牢牢当年方向，都当时属于那年代。